呢一次同大家讲故仔叫做《柳树下》，呢件事系发生喺十年之前。阿福系我一个从细玩到大嘅朋友，佢又高又大只，又十分之调皮嘅。总之一句，万山遍野都系佢嘅天下，边个屋企嘅番薯被人偷咗，就肯定有佢份嘅。所以佢老豆老母都经常喺屋企练习起双打啦。在一个宁静的夏天的晚上，因为在农村夜晚是没什么娱乐活动的，大家都是吃过晚饭之后就早早去睡觉的了。凌晨一点，一声刺耳的呼喊声就划破了个原本宁静的夜晚。快来人啊，我个仔不见了啊！阿福阿妈在大叫，左邻右里闻声而来，大家都问他是什么回事。他一面惊恐地就对大家说了，人瞓得好地地嘅，就唔见咗啦。一楼个门仲系反锁咗嘅，但系二楼个门就开咗嘅，都唔知佢发咩脾气，朝早仲好地地噶。大家一听都觉得好唔对路，于是就兵分几路去揾阿福啦。大家揾咗一晚都唔见阿福嘅身影，于是都非常之焦急。就喺快天光嘅时候，有人喺山上嗰棵大柳树下发现咗阿福，佢双眼紧闭，喐都唔喐咁就瞓咗喺嗰度，两只脚就好似肿到猪蹄咁。于是阿福阿爸就孭咗佢翻屋企，但系从山上落嚟之后，阿福一直都冇醒过，而且点叫佢都系冇反应嘅。佢睇咗医生，但系医生话佢身体冇问题。佢妈听到就伤心欲绝，就喺大家正束手无策嘅时候，住喺我屋企后面嗰个老太婆就入咗嚟啦。佢摸一摸阿福嘅身体，又摸一摸阿福嘅手，然后就讲： 呢个细路嘅魂跌咗啊，要快啲搵翻翻嚟，唔系永远都醒唔过嚟噶啦。 到咗夜晚，阿福妈按照老太婆教嘅方法，攞住平时阿福着嘅衫嚟到嗰棵大柳树下边，就开始叫阿福个名啊， 福啊，天黑啦，快翻屋企啦！ 佢行一步，叫一声。一直嗌到翻自己屋企里边，根据嗰个老太婆所讲，呢啲就叫做喊魂啦，可以将阿福嘅魂魄喊翻屋企里边，翻到屋企，阿福妈将嗰套衣服帮阿福着上咗，冇过几耐，阿福真系醒咗啦。事后阿福好似变咗一个人咁，原本一个非常贪玩嘅人，依家变得安安静静，呢句话都唔多讲啦。我问佢记唔记得嗰晚发生咗咩事，佢完全冇印象。柳枝属阴，桃保人，杏伤人，李子树下埋死人。世间无法用科学解释嘢实在太多太多啦。自此之后，我对老人家讲嘅嘢都抱住三分嘅敬畏。每次要经过嗰棵大柳树，我都系兜路走嘅。